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荣辱成败皆有限期，爱恶离合不在情感，而在势力。势倾则绝，利穷则散。历史在笑意，民国史系列之一，容共与清党。主讲黄毓民。 好啦，咁啊，翻翻嚟第三节啦。咁啊，戴季陶咧就离开广东啦，咁就去上海。去上海半年左右咧，佢對呢個所謂國民黨嘅黨事就不服文文啊，即係唉算啦，咁啊寫下書啊，寫下文章係嘛，直至到1924年，即係民國十三年啦嚇，咁啊11月17日，咁啊孫中山咧就北上去呢個上海係嘛，咁佢就用一個日文秘書嘅名義咧，就隨同呢個孫中山北上係嘛，就喺上海去呢個北京。一路到孫中山喺1925年3月病逝北京，咁啊呢個戴季陶咧就目睹呢個俄國人加拉漢啊、鮑羅廷對呢一個汪兆銘等人，即係國民黨裏邊啊呢一班即係比較傾向共產黨嘅啊，對汪兆銘等人嗰個拉攏利用啊，咁佢就斷定咗一樣嘢，就係話呢一個共黨分子咧就係會曲解中山先生嘅主意，然後進行分化，破壞國民黨同志間嘅團結。於是咧，佢就決定咗一樣嘢。呢一樣嘢係咩咧？佢要決定去做一個論述中山先生思想嘅正義啊，同埋建立國民黨黨員之間嗰個共信與互信嘅關係嘅呢一個工作。第一件事就一定要將中山先生嘅思想或者所謂三民主義做一個好完整確切嘅論述，要統一思想，統一國民黨黨員嘅思想。嗰、那個思想嘅最高主導原則就一定係呢個孫中山嘅三民主義。嗱，所以成日話國民黨同共產黨係兩兄弟，咪咁解咯，係咪？嗱，嗰個時代大家都仲可以理解，佢係一個革命嘅階段，咁你要統一思想啦，係咪？啊，又要將孫中山嘅思想定於一尊最高指導原則啊嘛，同今天嘅中國共產黨或者過去嘅中國共產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係嘛，三個代表理論、科學發展觀，到而家最巴閉呢個啦，習近平新時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列入黨章，冇分別嘅，基本上都係咁嘅意識形態。但是而家你比較難理解咯，係咪？而家一個咁進步文明嘅社會，資訊咁發達，仲點可以有一種思想去定於一尊啫？但係喺戴季陶嗰個時代，容共出現嘅問題，喂，你真係不但知兩個中央兩種唔同嘅紀律，有兩套思想。咁你國民黨要繼續生存發展嘅話，你唔去定將呢個孫中山嘅三民主義定於一尊，咁你咪？同志之間好難互信共信，同埋冇辦法團結。嗱，喺嗰個時代就係咁樣，所以好多時即係你唔同時空間啊，即係你對一件事嗰個評論咧，譬如我哋今天咁樣去講，話當時戴季陶呢種所謂統一思想係有問題嘅，係咪？用翻今日共產黨嗰套啊，咁但係咧嗰個時代同呢個時代個時代背景，是完全不一樣，係嘛？當時就是你面對呢個黨內嗰個所謂思想上面嘅分歧，咁你有咩辦法呢？咁現成就有一套中山先生嘅思想喺度嘛，係咪？你話只係講現代中國嗱，好似呢個戴季陶《辛亥文集》，即係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1年出嘅，佢喺我記得喺個前言嗰度，佢都有講一樣嘢，就係咩呢？他說近代中國思想家就不下千百，但如果以思想著名者就似乎只有兩位，一位是孫中山，一位是本文集的撰者戴季陶。 他们两人在政坛上地位不同，而且人们对他们的评价也往往大不相同，但近代历史发展仍然充分表明了后者不容忽视的地位，就是指大贵图，特别是他是一个思想家，即根据中文大学出版社的编者，即是这套书的编者的讲法就是这样，是吧？咁所以佢认为要做好呢件事，即系要将呢个中山思想做一个即系、就是、个争议做一个论述，然后建立呢个国民党党员之间嘅互信同埋共信啊，呢件系一件好重要嘅工作嚟嘅。佢认为系嘛？虽然佢已经辞去一切职务，意兴阑珊去上海啦，系咪？但系去上海就因为啱啱孙中山北上，要同段祺瑞商谈国事，系嘛？咁于是佢就陪同孙中山北上，系嘛？咁陪同孙中山北上嘅时候，嗰、那个阶段佢见到呢啲俄国人加拉罕啊、鲍罗廷啊，咁喺度拉拢或利用呢一个咁嘅汪精卫，系嘛？而呢条友个政治判断能力就好有问题嘅，系嘛？咁你国民党咪分裂咯？系嘛？咁事实上系嘛？咁你汪兆铭就系俄国人可以控制嘅，系嘛？咁然后呢一班国民党右派，我就走去北京开西山会议，系嘛？另外开个中执委，系嘛？以决解除呢一个鲍罗廷嘅职务，取消共产党员嘅国民党党籍，咁做呢啲嘢，系嘛？咁鲍罗廷觉得思想系最重要嘅，统一思想要，系嘛？咁所以咧。佢就即係喺孫中山逝世嗰日咧，佢寫咗一篇哀悼嘅文章。嗰篇文章用六個字嚟讚揚孫中山，嗰六個字就係崇高、偉大、仁慈，讚揚呢個孫中山嘅人格。喺第二日，即係3月13日，1925年，佢又發表一篇文章，個題目咧就叫《孝》，係一篇短文。就勉励国民党人要努力保持中山先生的思想传统，爱嚟防制呢啲所谓共产党嘅异端邪说嘅侵蚀。喺民国14年1925年嘅5月份，即系孙中山死后2个月啊，戴季图咧就由北京去到广州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第3次全体会议啊。中央執行委員會是國民黨最高的權力機關，即是今天的中央委員會，等於 OK。 在這個中執委的第3次全體會議裏面，就議決了接受孫中山的遺囑，亦都由戴季圖起草接受總理遺囑的宣言，然後通告中外。戴季圖在這個宣言裏面強調中山先生的遺教呢，应该是国民党的最高领导原则，任何人不得有所独创。咁呢个主要就是针对啲共产分子啊阴谋曲解中山先生理论的嗰、那个因为有做咗好多呢啲嘢，啲共产党就嗱你嘅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啊，咁有呢啲讲法啦，系咪？咁啊。去歪曲呢個孫中山嘅理論啊！孫中山就係即係講到爭在未講，孫中山都係共產黨咁解嘅啫，係咪啊？佢寫呢篇宣言嘅時候，主要就要將呢一個中山先生嘅遺教啊，即係視為黨嘅最高領導原則。當然佢呢個唔係列入黨章。嗱，戴季圖咧就喺個宣言裏邊咧。就讲佢自己维护国民党独立传统嘅奋斗咧，就即系分两个方面进行嘅。第一系团结旧同志，第二系造成新同志，系嘛？咁呢个所谓团结旧同志，呢个应该就系、是、呢啲資料係出自邊度咧？就黃桂綠先生寫嘅《戴季圖先生與早期反共粉共運動》啊，裏邊提到嘅啊，咁就唔係嗰個宣言裏邊。頭先我噏錯啊，即係《戴季圖自述》啊，即係《戴季圖自述》咩咧？佢維護國民黨獨立傳統同奮鬥係分兩個方面進行嘅。第一就係團結舊同志，第二咧 就是造成新同志，係嘛？咁所以團結舊同志方面咧，就一到廣州咧，就從事中山先生嗰個理論嘅發揚，寫成咗 一本書，即係叫做《民生哲學系統表》同《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嗱，呢本書我都有嘅 ，OK。咁啊，兩篇著作啊，咁一本就好好細本嘅啫啊。咁喺造成新同志方面咧，佢就勸曾經勸説啟導信仰不堅，甚至已經為共產主義所迷惑嘅人就歸於三民主義。嗱，其中最顯著嘅例子，當時佢就說服咗咧，即係話本身係共產黨發起人之一，但係亦都喺加入國民黨之後咧，就成為國民黨嘅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嘅審定一，係嘛？脱離共產黨。而成為積極反共的一個鬥士，沈定一，團結舊同志，造成新同志，都是要靠講孫文主義 ，OK？ 孫文主義的哲學基礎，同埋呢一個民生哲學系統表，咁主要就是呢兩篇文章，都是要劃清咗三民主義同共產主義嗰個界限，嗱，可以咁樣講，戴季陶係國民黨人之中有系統咁樣建立反共理論嘅第一個人。嗱，佢有一篇著作咧，《民生哲學系統表》咧，頭先講咧，呢個基本上就係確定咗三民主義個基礎就係民生哲學，係嘛？咁點解要咁樣咧？佢係要區別共產主義裏邊嗰個所謂唯物史觀啊，嚇，同佢做一個對比啊，嚇。民生哲學呢個係成個即係三民主義嘅哲學基礎嘅啦。民生就係本嚟嘅，嗰個係係嘛？你民族主義、民權主義都好，都係民生，人民的生活要解決人民的生活，民生咯。咁佢曾經咁樣講，佢係研究中孫中山主義嘅人，應該先要知道幾件事。咁我哋睇下荧光幕啊，边几件事咧？咁样，第一，中山先生的基本思想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先生实是孔子之后，中国道德文化继往开来的大圣。呢个系第一。第二，这个先生的知识啊，即系中山先生啦，包含近代最新的科学，而其解决一切的问题，必用近代的科學方法。戴季陶話：你要即係研究孫中山嘅主義咧，應該要知道幾件事。第一件事咧就係佢嘅基本思想咧，就係即係跟中國傳統正統嘅思想啊，中庸之道。第二咧，佢嘅知識係科學嘅啊。第三咧，就係先生嘅三民主義原理完全。全部包含在民生主義之內，其全部著作可總名之為民生哲學。第四，先生一生努力，存在以革命的手段救國救民，打破一切個人主義的迷夢，實現三民主義。第五，三民主義的原始目的在於恢復民族的自信力，因為民族的自信力不能恢復，則此弱而且大的古文化民族，其老衰病不可救，一切新活动驱毛重生，亦即发生亦不脱病理的状态，亦不能救民族危亡。第六，就是三民主义之实行方法，在以全民民族之共同努力完成国民革命，集中国民革命的势力，以国家资本主义为建设民国之基础。第七，三民主义的终极目的在对治全世界的由资本主义而发生的社会病，以全人类共同之努力建设新共产社会，完成真正民有民治民享的大同世界，就是要造成君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世界，是吧？第八，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目的相同，而哲学基础和实行方法完全不同。先生说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行，又说马克思是社会病理学家，不是社会生理学家， 这四句话是研究民生主义的人最要注意的格言。第九，先生的全人格以人爱为基本，一切表现无不为人爱，有个人之志而其志为用于知人，有个人之勇而其勇为用于行人。可知离却仁爱即无革命可言，民生为宇宙大德之表现，仁爱即民生哲学的基础，其他一切道德皆不外由此派生，完成仁爱之用而已。啊，咁啊，即系话你如果要研究孙中山嘅主义思想，你一定要对呢九样嘢好清楚。休息翻嚟，我哋再加以解说。